什么东西都可以说谎，但是他的眼睛不会说谎，所以从他的眼神里边我觉得可以读懂很多东西。就是如果说喜欢一个人的眼神，或者说探究一个人的眼神，质疑一个人的眼神，或者是崇敬一个人的眼神，各种各样的眼神，就是我们可以从他的眼神里面可以读懂很多意思。所以成年人越来越复杂了，但是他的眼睛还是基本上没有办法去掩饰有一些事情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小朋友其实都能读懂大人的眼神，其实眼睛很容易出卖你的内心的。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喜欢自己，我觉得首先你给他的感觉第一印象如何，其次对于他跟你交流的时候的一些语言呀、一些动作，甚至一个眼神都能够看得出来。还有就是比如说遇到什么事情了，他对你的态度，这也是很能表现出一个人是否喜欢另外一个人。 怎样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爱你，我觉着还是说得多不如做得多吧，说再多也不管用，还是看他在上边能为你真正做些什么。就像人们总是说爱就是付出嘛，甜言蜜语一大堆，实际性的东西呢没有做一件，那也就不是爱。所以呢，我觉着判断他是不是爱你呢，就是看他的实际行动。就像我们爱一个人，就愿意急他所急，想他所想，总想为他做很多， 就是付出。同样是两个男孩子追一个女孩子，一个男孩子呢他有一筐的苹果，然后给了一个女孩子一个苹果，而另一个呢男孩子只有一个苹果，然后他把这个苹果给了这个女孩子。同样的是付出，我们会选择筐里还有苹果的人，还是会选择只有一个苹果的那个人？什么是爱呢？我觉得走心才是最重要的。就一个苹果的，可是他给了你这一个苹果，他就再也没有苹果了，他把他所有都给你了。我们在期待对方为我们付出的同时，我们自己又能为对方做了多少呢？ 怎么判断一个喜欢你和爱你的人？我觉得爱你的人会用行动上体现出来，而不是说。比如说你生病了，不是那么爱你的人就会说好好休息，记得喝水，去看医生。那么这个很真心爱你的人呢，他会二话不说直接送你去医院，或者直接拿药给你。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做的比说的多。 我觉得呢怎么判断一个人喜欢你呢？我从个人的角度看，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吧。第一，首先呢，他每天都会主动的给你打电话，而且打电话的时长十几分钟、二十分钟，甚至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有说不完的话，这是他表现喜欢你的一种方式。另外呢，觉得比如说你约他去看电影啊、吃饭呐、他都很兴奋、很高兴的。推掉所有的工作或事情，他会来陪你，而且会穿特别漂亮的衣服，精心的打扮，会和你一起吃饭看电影。我觉得这也是表现他爱你的，他喜欢你的一种方式吧。三呢，就是和你在出去约会的时候会和你撒娇啊，装小鸟依人状，或者是比较娇滴滴的样子啊，表现得很可爱啊，需要你在外边多多呵护啊，这都是一些小女人喜欢你的一种表达方式。 判断是不是有一个人喜欢我，很明显的看眼神。我们女性都是很敏感的，如果有人喜欢自己，马上就知道了，他看我的眼神啊，说话的口气啊，神态、动作、表情，甚至是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都能知道他喜欢我啊。还有就是会有肢体的接触，开始可能就是摸一下头或者是碰一下肩，以后呢就会长时间的腻在一起。身体是最诚实的，如果不喜欢你，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不想跟你碰了。所以喜欢呢，就是看也看不够，说也说不完。 如果我喜欢一个人的话，我会表现得很害羞，但是我不爱主动告诉他，但是慢慢的就会和他接触。 其实如果要判断一个人是否喜欢你，我觉得很简单，只要和他在说话的时候你看他的眼睛，你就可以看到对方是不是眼睛里有你。还有就是平时交往的，在就是说在做事为人处事方面，你看他的行为，很简单就能看出来他是否喜欢你，是否愿意跟你在一块儿。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小妙招，而且我觉得这个吧，你也不用专门去猜测他是否喜欢你，这个东西他也用不着去猜，如果有感觉的话你总能感觉到。 一个人如果喜欢你的话，首先对你的一切应该都很感兴趣，然后看见你就会表现得很开心的样子，有的时候会主动与你联系啊，然后会很关心你啊。就是如何判断他喜不喜欢你，你可以在闲聊之余问对方他有没有喜欢的人啊，或者说他喜欢的人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就对号入座呗。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喜欢你，我觉着主要是看他能包容你多少的错误。 我觉得一个人爱不爱你可以从生活中体现出来，爱你的人会主动与你联系，关心你的冷暖，会随时在意你的情绪，他有什么事情都会主动找你帮忙，你有什么问题他都会第一时间帮你解决。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在感情中怎么样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喜欢你，是不是爱你，大家有什么经验或者小妙招给出的答案。一位朋友最近结婚了，据说他最后选择的对象是那个知道他喜欢吃巧克力但从不称散装的，而是每次到一家很贵的甜品店去买的男人，是那个每个月工资如果只有2000元就愿意为他花2000元买尼龙大衣的男人，更是那个一发年终奖就想着往他手里塞钱的男人。可能跟大家想的一样，刚开始我们还以为这个朋友太势利，难道说愿意为你花钱那就是真爱啊？但事实却是愿意为你花钱不一定是真爱你，但爱你的人都愿意为你花钱。其实后来我们才了解到，这位朋友的未婚夫根本就不是什么土豪，不过是一个工薪族，每个月拿着固定的粮饷，不会饿死但也不会富裕到哪里去。我们问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男人而不是条件更好的人，他说因为谈了这么多恋爱没有这个男人舍得为他花钱，而舍得为你花多少钱和他有多少钱愿意为你花其实是两个概念。朋友说他之前的男友们都很有钱，过个生日动不动就送黄金首饰，也会带他去吃贵的东西，带他进入高档的场所，但如果两个人闹别扭他们就对这位朋友置之不理，甚至还要求他退还他们的礼物，还会提为他花了多少钱然后怪他太贪心。而现在的未婚夫不一样，虽然他为这位朋友花的钱可能还不及那些前男友花的多，但他是倾尽自己的所有对他好，为他花钱总是很大方，而对自己却舍不得，是那种如果身上有100块愿意为他花99块钱的人。而且即便吵架